缅怀金正日同志全国委员会11月26号在丹麦哥本哈根宣告成立。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缅怀金正日阁下马来西亚委员会11月29号宣告成立。